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还有 Jeffy 和 Thomas。咁啊，今日咧，大家應該都幾興奮嘅，因為咧，我喺網上面都聽見有啲唔少嘅網友啦，就好想我講翻啲真係同自然科學有關嘅嘢。咁啊，今日咧，我就講呢個題目。如果大家睇緊，因為就睇到後面咧，就係有一個地圖啊嚇。咁但係就唔係就咁講地理，係講呢個氣象學。就係講乜嘢叫做厄爾尼諾啦。可能大家都必定聽得多啦，呢個名詞係嘛。咁啊，同埋咧，究竟對我哋嘅天氣咧有乜影響咧？咁不過未開始之前咧，嗱，今次咧就唔係話咩補充上集嗰啲啦嚇，都唔使啦，因為已經有成兩個禮拜係講容易讀錯的英文字啦嚇，希望大家都有些少獲益。咁再對上嗰個日本之解讀已經補充過好多次，咁其實有少少嘢做嘅。前嗰排咧就啊，我喺北角嗰頭啊，突然間見到有間嗰啲影碟嘅特賣鋪啦嚇，可能啱啱即係執咗笠嗰間嘢啊，未有新嘅租約。咁啊，俾我咧就揾到有唔少嘅 DVD 咧，就係賣29蚊。其實我知道有啲係仲平嘅，即係好似喺信和中心咧，樓上有一間咧，哇！即係有啲係日本嗰啲唔要嘅日本版嘅 DVD 咧，因為而家佢全部轉藍光啦嘛。普通版咧就變咗大量啦，真係有啲10蚊一隻嘅。咁但係都冇所謂啦，我又唔係成日去旺角信和嚇。咁就喺北角，29蚊咧，竟然我見到有一隻咧係我好中意嘅電影咧。咁我屋企已經有噶啦，啊，亦都咧我睇過4次啊最少。咁但係29蚊，咁所以咧就兩位每人買咗一隻咧，係送俾你哋嘅。 多謝曬。 咁就乜嘢咧？啊嗱，就算睇過你都要話未睇過噶啦。但就係呢只啦，就係我好中意嘅《捷古華拉少年日記》。Motorcycle Diaries 嚇，咁你知道大家啦，長毛啦嚇，咁多年嚟著嗰件 T-shirt 咧嚇，都係有呢個捷古華拉嚇，即係個Che Guevara 嘅樣喺度噶嘛嚇。捷古華拉咧其實係好多人嘅即係偶像，咁當然特別喺拉丁美洲嚇。咁咧，但係呢一個咧就即係根據佢當其時啊，同一個好朋友咧，佢好後生嘅啫，嗰陣時啱啱20出頭咧，就話要環遊呢個南美洲。哇！呢個壯舉真係緊要嘅。如果大家真係睇下個地圖咧，原來後邊都有啊。咁啊，嗰個南美洲係大佬交關嘅嘛嚇。咁佢就話靠一部單車，電單車啊，即係 motorcycle。當然咧，你睇到戲咧，發覺咧，其實電單車咧都係陪伴咗佢，即係開頭一段時間啫，就已經即係打柴啦，已經係頂唔順啦。咁但係佢都繼續落去啊嚇。咁啊就。其實是講佢點解會，即係嗰陣時佢完全唔係一個諗住搞革命嘅人嘅，完全冇。佢今日讀醫嘅，佢係諗住做醫生嘅，同孫中山都差唔多。孫中山係讀醫嚇，咁但係後嚟即係佢點解會有呢個所謂嘅革命嘅熱情出咗嚟咧？咁其實睇呢套電影咧，就你就會明白啦嚇。咁啊好一， 多謝財哥。 謝俾。Jeffy 一隻俾 Thomas， 咁因為佢一路去旅行嘅時期，佢一路有一本咧記事簿，嚇就記低曬佢嗰個所見所聞啊、感想啊，嗰個就叫做 Motorcycle Diaries 啦，啊咁就係好出名嘅，所以呢套戲咧就根據嗰度改編啦，嚇、但後嚟仲有一套戲咧，呢套就比較耐啲嘅啦，我諗可能10幾20年嘅啦，但係有一套係幾年前嘅咧，就係講佢晚年嘅，但係雖然話佢晚年，其實佢好後生死噶嘛，嚇、佢好似係。過唔過40歲咯，好似未過啊，就已經係即係喺玻利維亞嗰度即係打遊擊咧，就俾當地嘅政府軍，但係其實就係有美國 CIA 即係撐腰嘅，就係打死嘅。咁嗰套戲就講佢點樣死嘅，就拍得非常之好，但係就長片嚟嘅啊，就佢個名字就咁叫 Che C H E， 咁我都非常之推薦。嗱，如果你哋兩位睇完呢一套，即係講佢所謂少年時期啦，即係20出頭嘅時期啦，第二時有機會都睇埋嗰套 嚇、好啊， 好啦。另外咧就呢、這個就要還嘅，就係、是、即係我講咗好耐嘅，就借俾阿 Jeffy 睇嘅，就係、是、周寶松嘅 《政治的道德》。 你睇咗未啊？未睇啊嘛，係啦，冇錯啦。因為咧，我就有個朋友咧就借咗，就好耐都未還翻俾我。咁我追佢咧，原來佢因為想寫個書評。咁呢個書評都知佢都出咗啦。咁我都擺咗條 link 喺我個 Facebook 咧，大家上我 Facebook 都睇到佢嘅書評噶嚇。咁樣咧。呢本書我就極力推薦啊！即係我覺得喺過去一年嘅閱讀入面咧，一大收穫就睇咗周寶松係中文大學一個即係政治系嘅教授嚟嘅嘅呢本書。咁其實周寶松而家都真係好即係受歡迎嘅，俾喺學生佢話所有嗰啲課堂咧係爆滿嘅嚇。咁啊，阿 Jeffy。 借俾你先嚇。 今日大收。 如果你睇完咧，就如果下個禮拜唔得就再下個啦。咁啊可以帶翻嚟借俾阿 Thomas。 兩個禮拜，我睇書好慢嘅。 好慢噶，唔緊要啦，唔緊要。 不過呢個周報最後咧，我都睇過喺嗰啲 YouTube 咧，好吸引過佢嗰啲 講咧。係啊，好嘢啊，係啊。好啦，咁啊最後咧，我貪得意就喺網上 download 咗咧，就一個卡通咧，我都印咗出嚟咧。唉，又係送埋俾呢個阿 Jeremy 同 Thomas 嘅。咁呢個唔多講啦。唉，呢個咧你自己去參詳下。其實咧。在網上有些甚至叫做什麼 The Greatest Cartoon Ever 那他當然說什麼的呢我下個星期呢就會測驗考試就問回你們 好那真的言歸正傳就是講這個厄爾尼諾講厄爾尼諾有不多不少就叫做是我的本行就是氣象學大家知道我就在天文台做了差不多15年話長不長話短不短咁啊，系我出嚟嘅第三份工，但系我头嗰两份工系好短嘅。我大学毕业出嚟咧，就做咗三个半月嘅中学教师，就系教 science 同埋 math 同埋英文啊。哇，嗰阵时唔需要专科专教嘅，英文我都有教。咁我又做一班嘅班主任。咁但系咧，一开学嗰日，其实就已经收到咧，就太空馆嗰个即系获聘嘅通知书。嗰阵时太空馆其实系未开馆嘅喎吓，我系讲紧1978年。我大學畢業，香港 U 畢業的九月，之前其實大半年已經 in 咗㗎啦，即係已經去嚇，即係做咗面試。但係你知政府嗰啲咁樣嘅程序慢得幾家彎㗎啦，咁等咗成半年咧，佢先至話請喎。咁但係嗰陣時我就已經喺中學教啦嘛，咁啊冇辦法即係15、16啦，其實我好中意教書，同啲學生啊、老師啊，即係啲同事咧，都非常之好嘅關係。咁但係卒之咧，就同校長講，咁啊校長都鼓勵，即係佢都好體諒啊。咁我就一早話俾校長聽，咁我教咗三個半月咧，就轉咗太空館。咁但係太空館都做咗唔夠兩年，點解咧？又貪得意咧，個朋友咧同我講，佢話 Eddie， 其實以你咁嘅人才，其實你應該報天文台先係喎咁啊嚇。咁呢個古仔咧，即係熟我嘅人都知嘅。點解咧？因為太空館個職位咧，就即係等於叫做行政主任，即係 EO。Executive Officer 即是一般大學畢業出來的那個新級啦，是吧？但是當時天文台有個職級，我們個個讀 Science 的都知道的，特別是讀物理那邊，就是科學主任。而科學主任呢，其實呢就等於 AO。 當年Thomas 你都很醒目，你知道等於 AO， 其實當年呢是更高過 AO 的，原來科學主任Scientific Office， 係啊，即係我入去嗰年咧，就足之我係1980年啊，35年前啊，超過三分之一個世紀之前咧，係入天文台嘅。但係嗰陣時呢個轉工咧，係完全係無意去轉嘅，貪得意嘅啫，就係因為呢個朋友咁樣講咗，咁咁啱得咁巧世事，我就隔咗冇幾耐就睇咗南華早報嗰個咁嘅 classify ads 嗰個招聘嘅廣告咧，竟然真係天文台請科學主任喎，我就貪得意寫封信去報下，一報下足之咧就係兩次。就是一個面試和一次筆試，之後就入了天文台了，咁離開了太空館就做了不夠兩年，但係喺天文台做了差不多15年啦。咁當其時天文台咧就幾樣嘢吸引啦，第一就是因為佢嗰個職級係等於 AO 之上咧，以前原來咧我聽人講咧係高3點添喎。嗰個薪級表嗰度啊，係3個 points 嘅。咁但係咧，後嚟呢個傳序科啦嚇，即係而家我哋叫做咩死啦，我都唔記得咗阿林鄭嗰個，唔係公務員事務局，冇錯。公務員事務局咧，其實即係嗰個叫 CSB 啊，我哋叫 Civil Service Branch。Civil Service Branch 咧，咁佢就覺得即係都係太過高啦，要睇齊，咁啊鋸啊開刀啊，就鋸。咁所以我入去嘅時期咧，就已經鋸咗唔知1點定2點啊。但我入去嘅時期都仲係高過 AO 嘅。咁你諗下，哇！你 EO 跳 AO 咧，其實係等緊最少10年啊嘛。即係你做10年先升到嗰個薪級噶嘛。咁所以一入去，咁啊當然好吸引啦，即係薪酬。但第二方面最吸引咧，就係話太空館始終係一個文娛普及嘅機構。但係天文台一個咧係一個業務性機構，業務性即係話咧佢真係要監察住。嗰個天氣的變化，而你要發出呢一個嘅天氣的預測和很多嘅警告咧，嚟保障香港嘅市民的人命財產的安全。咁呢樣嘢嘅責任重大，亦都好有挑戰性，好有滿足感，係嘛？咁所以咧，呢個第二咧，第三仲緊要啦，就係話原來佢一講咗咧，佢一請你之後咧，佢就會送你去英國受訓。以前咧，其實我可以話好彩，可以唔好彩，因為咧以前原來佢哋送去英國受訓嗰啲科學主任咧，就要上一個課程，連埋嗰個實習咧就10個月嘅。咁啊，差唔多大半年啦，係咪爭2個月一年啦？咁但係佢10個月咧，固然喺英國住10個月好啦，但係佢個唔好處就係話，原來佢過咗半年之後咧，佢就扣假扣得好緊要嘅，因為原來你去英國受訓期間咧，你係有糧出。 完全敷皮嘅喎。但係你個假期咧，即係本來咧，我哋每個月就可以儲到幾多假嘅，即係佢嘅概念係咁噶嘛。即係譬如你每翻一個月，你就可以 earn 到幾多假咁樣。但係佢就話你嗰陣時已經唔係真係工作，係受訓嘅喎，而且你都去咗外國啦喎。所以咧，其實係冇得儲假。即係喺個佢話頭嗰六個月冇得儲假，而過咗六個月之後咧，仲要扣假添，一個月咧就要扣。所以咧嗰陣時好多真係去十個月嘅即係我嘅師兄啦嚇，師姐比較少啲嘅師兄。其實佢真係翻到嚟之後咧，佢係嗰啲假係負數嘅，係 negative 嘅，然後慢慢要儲翻。咁但係我咧嗰陣時啱啱就係戴卓爾夫人上台，唉，大家知道佢1979年上台啊嘛。英國咧就即係變天嘅，好多嘢。我一去到英國咧，聽見新聞就話啲大學生暴動，就係因為戴卓爾要加學費，嚇。咁我80年係9月、8月未去到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佢就話又要減呢個氣象局嗰個經費啊，啊又要減啊。咁所以當其時佢哋去開嗰個十個月咁長嘅科學主任嘅課程咧，就暫時冇得開，冇得開就開一個叫做應用氣象學課程，咁就5個月嘅，咁啊再加2個月實習。我去了不同的地方，一個曼切斯特，一個就是氣象局總部，總共7個月，7個月就好了，因為呢頭那6個月就不用扣價，但是呢扣只是扣最尾那個月，即是扣1個月的，即是他不知1個月不知扣1日定幾多日，卒之去了7個月，7個月讀氣象，講氣象呢其實真的很有趣，很多時呢不過現在已經好一點了，因為我們香港天文台的名字大家知道是改錯名字的，是吧，天文台就唔搞天文嘅， 搞天文， 佢搞嘅系氣象，系嘛？咁氣象同天文點分咧？哇，真係易到冇得再易啦！一個就係大氣層以內嘅所有嗰啲咁樣嘅嚇，即係風雨雷電啊嗰啲咁嘅嘢。咁呢啲咧就叫氣象，英文叫 meteorology。咁天文咧就正正就地球嘅大氣層以外嘅無盡嘅太空，所有日月星辰啊，嗰個就叫天文，就是、astronomy。啊，不過記住啊，有時今時今日仍然有啲人啊，甚至係所謂受過高深教育咧，都會想常嘅，多數讀文科嗰啲咧，佢以為 astrology 係天文，嗰個係咩 ？astrology 係嗰個係占星術啊，嗰個係星相學，星相學即係占星術，占星術即係星相學，嗰個叫 astrology。但係天文就係 astronomy 兩樣嘢係完全唔同嘅，一個係科學，一個係迷信，係嘛？好啦，咁啊，但係咧天文台。你個天文嗰兩個字咧，其實一般就係等於 astronomy，就應該係日月星辰啦。但其實唔係嘅，佢係 meteorology 就是氣象學。咁所以咧，其實等於世界上其他好多國家嘅所謂氣象局啫，啊，即係國內就氣象局啦，台灣都叫氣象局啦，係香港叫天文台嘅，就是、因為當其時係殖民地，咁啊跟咗英國。咁啊英國咧，其實就最先成立嘅時期咧，佢叫做 observatory。嗱，呢個又係同英文有關，好得意啊！佢係 observatory 啊嘛。但係咧，我哋通常一定唔會咁讀嘅，我就 observatory 係嘛，即係嗰個 tory 咧就讀 tree 就算噶啦，嚇咁啊，兩個都唔係錯嘅，你讀 tory 都冇人話你錯噶嚇。好啦，咁但係咧 observatory 咧，佢最先咧就係1883年成立，但係去到唔知1900幾年咧，當時係英皇喬治五世定乜鬼嘢㗎嚇，嗰陣時係男人嚟㗎，你知唔知？你問阿爸阿媽，佢仲有冇儲埋嗰啲咁樣嘅硬幣或者最好係紙幣有，我叫做男人頭啊！你未聽話咩個男人頭咧？ 太耐啦， 冇錯啦。而家我哋嗰啲係女王頭啊嘛。但是呢其實以前是有男人頭的，不是女王頭的。好了，那時候英皇喬治不知道五世還是什麼就贈了，不是即是賜 sorry 是賜了 Royal 這個字給我們，是1900幾年才是的，那時候叫做皇家香港天文台，